话说呢，前一段时间杨千嬅在香港连开11场演唱会，而且每一场呢都是亮瞎了观众的眼哈，尤其是指她的这个惊艳的造型和实力的唱功，让各位体验了一轮音乐盛宴。但是呢，在演唱会风光的背后，杨千嬅确实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大冬天的开演唱会是吧，确实是太冷了。杨千嬅呢还穿着短袖哈，在台上是又蹦又跳，手脚动的只能在空闲的时候用热水泡一下来缓解一下哈。我们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场演唱会下来那可真不容易，况且杨千嬅连开11场，那么这段时间呢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真是用生命在表演呢。可是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对于他的印象可能有一些错觉，因为志明和春娇系列太深入人心了，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扮演余春娇的杨千嬅他就是一个演员，但其实人家在1995年就以歌手身份出道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在歌坛新运路环节当中来跟各位聊的主角就是歌手杨千嬅。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你身边那个特别低调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杨千嬅本身就是一个低调的人，出道这么多年几乎是零绯闻，而且呢对人特别的真诚。好吧，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昨天呢，在李圣杰的专辑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哈，李圣杰呢早期因为事业的不太顺利，再加上人家本身自己哈身板也好，然后这个会的这个技能也多，不但呢当过游泳教练，还在大学里当过网球教练。那么同样，杨千嬅早期呢，他也不是做演艺方面的这个技能的，他的主要技能是一个护士。后来呢，因为参加了选秀大赛当中获得了季军，从而和华星唱片公司签约进入了歌坛。那么当时呢，华星是把冠军也签下来的，那么冠军呢大家非常熟悉，那就是陈奕迅所长。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呢，两个人就成为了朋友，一直到现在关系还不错。但他们俩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就被很多朋友这个扒了哈，就说他们俩的就属于那种友情以上但是恋情未满的一个标准代言人。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陈奕迅录制中国新歌声的时候，还把杨千嬅请了过去担任自己的助阵嘉宾。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杨千嬅演唱的同名歌曲《杨千嬅》。 同你备胎吗？我有爸爸妈妈。 谁人曾爱过你，你尽量幻想他贪你什么，好心地也不错。谁人曾嫌弃你，你问问自己他憎你什么，或是怕你会讨我。如果想照耀万人，请加点信心。 三二一， 如果想抱住情人，请给取教训。 再来多次啊！ 如果想快乐做人，请敲敲你心。如果可屡乐做人，你会更吸引。嗯， 讲啲嘢俾你听啊！好啊，三二一，讲嘢俾你听。我呢个好神秘、啊。 童年时那个你，与弟弟在家中演你自己，可只因你欢喜。成年人劝过你，你现在大个需要做大戏，但别要太过孤寂。如果想照耀万人，请加点信心。如果想抱住情人，请给取教训。如果想快乐做人，请敲敲你心。如果可屡乐做人，你会更吸引。你有个个也有，你有爸爸妈妈，你有尖过挂， 睇下先。 你又沾过卦，你有几口一家，你亦有收过花，得过初吻，放过烟花。你的八字看透了吗？你有苦恋的他，你有胆却怕，你有许多牵挂，你未有却恨有用时笑着地说过来吧。 真系讲拜拜啊！ 如果想照耀万人，请加点信心。如果想抱住情人，请吸取教训。如果想快乐做人，请敲敲你心。如果可旅乐做人，你会更吸引。童年时那个你，与弟弟在家中演你自己。 杨千嬅，来自杨千嬅的演绎哈，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叫杨千嬅了。那么呢，这首歌当中呢有几句词真的是非常值得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哈，就是如果想照耀万人，请加点信心；如果想抱住情人，请吸取教训；如果想快乐做人，请敲敲你心；如果可以磊落做人，你会更吸引。那么说到磊落这个词呢，这个杨千嬅真的是歌坛当中公认的很磊落的女星。纵然她跟前男友郑某某呢，这个被称为渣男哈，有这样的一段恋情，但是呢，在面对这个渣男的演唱会的时候呢，她依然是来到现场助阵，可见是多么的光明磊落了哈。我们来说回杨千嬅，那么她当初呢和华星签约的那一年呢，恰好是郑秀文和华星合约到期准备离开的那一年。郑秀文呢当时在歌坛的位置相当高了，自从90年推出专辑就一路是获奖不断。但是呢当时的郑秀文去意已决，公司呢就想安排杨千嬅和郑秀文走同样的路线。那么确实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我第一次看到杨千嬅的时候，我就觉得诶，怎么那么像郑秀文，长相好像有一些神似哈，可能他就是这个 plus 版的这个郑秀文哈。当然了，这个可能每个朋友的感觉都不一样哈，这是我的个人感觉。那么呢，走别人的路呢，我们都知道肯定是走不长远的。那么这一点呢，也是杨千嬅家人所担心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一家子人都不同意他去签这个约。但是呢，杨千嬅就凭着一股勇劲儿，觉得自己一定能够出头，不顾家人反对，就去当了这个歌手。一起来分享杨千嬅的下一首歌《勇》。 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轻艳悬崖绝岭，为你亦当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伤悲。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连全程投入伤都不觉痛。如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么勇。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时代我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我也希望被怜爱，但自愿扮作英雄去保护你，分将你不留给我，仍然愿意撑下去，傲然笑着为你挡兵器。旁人从不赞同，连情理也不用，亦 红来自杨千嬅的演绎。好歌会说话，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杨千嬅，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关于杨千嬅的话题，或者是你身边那个最低调的人。关于这首《勇》呢，其实我想起来，在2000年的时候，杨千嬅拿到叱咤女歌手金奖之后，她呢在领奖舞台上领奖的时候有一段感言，我真的是很打动人，很佩服哈。她说：“我不够漂亮，也没有几百万的宣传费用，很感谢香港乐坛依然让她这样的普通人有歌唱。”我为什么佩服呢？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歌手能有这样的格局，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真的是把自己降卑到了极致哈。我们来看罗半仙在微信上留言说，2017年单曲循环最多的两首歌就是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还有李宗盛的《山丘》，我这算不算太念旧了呢？不算呐，因为《山丘》也是我最爱哈。杨明山说了，特别喜欢大笑姑婆杨千嬅的笑容，看到她的笑，感觉这个世界都明媚了。听众大大大橙子说，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杨千嬅的。哎，怎么说呢？她的每首歌我都喜欢，好吧。小果说了，有人说每个女生、每个少女都应该有一首杨千嬅，她的歌被称为失恋灵药。歌声里总会透着一股坚强的力量，他的歌不能多听，因为很容易就会陷进去。每一次听他的歌，好像他自己就是歌中的女主角，在我们的耳边诉说自己的甜蜜和苦涩，让人随之欣喜或是落泪。那么其实呢，《勇》这首歌的内容和现实当中的杨千嬅很像，歌词当中呢有这么几句：沿途红灯再红，无人可挡我路，望着是万马千军都直冲，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霸气？不太像是一个姑娘所唱出来的歌词，倒是有点像是一个男生哈。那么其实呢，杨千嬅的这个家庭生长环境真的是这样的，他的整个家族呢就是这个旧观念哈，就是重男轻女，甚至呢把这个女孩当成男孩养这样的程度。所以说小的时候呢，杨千嬅就是一个假小子的一个状态，喜欢舞枪弄棒。有一次呢，他听说啊妈妈被欺负了，二话不说拎起棍子就要出去找人理论哈。好吧，我们还是温柔一些，继续听回他的歌曲《少女的祈祷》，来自杨千嬅。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才挤迫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灵魂醉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要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 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少女的祈祷来自杨千嬅的演唱哈，很多朋友呢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了，韩语加平安说了现场演唱什么情况，难道是让我现场演唱吗？然后呢洛琳说了，银超你好，这个节目一开始我其实并不看好，但是我喜欢听歌，偏偏的有喜欢回忆，感谢你带来这么多让人心动的歌曲节目，晚上还要听你讲电影哦，杨千嬅我也很喜欢，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说回杨千嬅吧，除了这个家庭教育方式，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这个把女孩当男孩来养之外呢，杨千嬅的勇还和她的经历有一些关系。很多人呢都知道她在成为歌手之前当过护士，对吧？可能呢很多人不知道她工作到底有多辛苦。据说她上班第一天被安排的工作就是给一位刚刚过世的老人入殓。当时呢杨千嬅还是一个小姑娘，很快就吓坏了，她以前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又是上班第一天，难免会觉得有些丧气，但是呢怕归怕，工作还是要完成的，对不对？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了。但是呢就是在这么一个工作环境下，她居然坚持了4年的时间，这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相当佩服。杨千嬅后来也说了，那段时间的经历真的是抵得上其他人过10年，呵呵，好吧，真的是相当的痛苦哈。那么听众猴子青也说了，我最爱的就是少女的祈祷，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这句词现在看依然非常少女啊。然后小七亚金在微博上留言说，这花好月圆夜，哎，你是不是有我们的歌单啊？马上我们就要放这首歌了哈。他说啊，我来了。可乐妞也说，这个最近单曲循环他的勇，以孩子最好的债，每一次听到他的音乐，青春往事从头到尾都会过一遍，曾经为他和黄伟文冰释前嫌的相拥感动到泪流满面。有人喜欢他的影片，有人喜欢他唱的歌，有人觉得他很有亲和力，我喜欢他，因为他就是杨千嬅，他的个性才使得他的电影和音乐更加的有魅力。好吧，上半时段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分享的是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广告和音乐之后马上回来，不是继续回来，是我马上回来哈。好吧，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杨千嬅，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待会儿见。总快乐突然被我

11:32，这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角是杨千嬅，喜欢他的朋友呢，欢迎你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杨千嬅的话题，或者是我们来说一说杨千嬅演员和歌手哪个身份你最喜欢呢？那么同时呢，也是继续向各位招募大家的好声音作品，可以把各位的这个翻唱成品音频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 @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呢，我看在微博和微信上呢，都提到了《勇》这首歌，觉得这首歌是特别打动人心的哈。我们的这个群里当中还有小伙伴说，《勇》这歌一出来，眼泪就要下来哈。别看杨千嬅这么勇，其实呢，她有很多害怕的东西。那么在遇到先生丁子高之前呢，她特别害怕自己可能会一辈子单身啊。其实我觉得这就真的是多虑啊，这么优秀的女人不可能的哈。那么当时呢，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怕她真的也是嫁不出去，就想尽了办法劝她，甚至呢还有拿这个话题写歌送给她的啊，有这朋友也是够了哈。后来呢，她嫁给了丁子高，但还是有怕，就是怕丁子高。哎，大家注意，前方高能，因为要撒狗粮了哈。因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丁子高说了算。丁子高呢，知道她体质不好，还喜欢吃冰的东西。那么出于健康的角度呢，丁子高就把家里所有的凉的、冰的饮料全都给扔了，而且还不让她买，管的是非常严哈。这个话和情节呢，乍一听起来觉得啊好不讲理啊，但是呢仔细一听，根源出发点都是来自爱。好吧，继续来分享杨千嬅的歌《爱人》，是唱给丁子高的吗？也许是唱给收音机前那个爱杨千嬅的你呢。 手抚摸得到的伤痕，坏了千万。 信永生，曾共你一起，即使毫无好处，起码能回味那边缅地吻。只怪我一心爱人，忘掉随手。 爱人来自杨千嬅的演绎哈。那么之前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做杨千嬅的专辑，所以说呢，就在这个给我们翻唱这个发送作品的朋友当中呢，居然就看到了一首志明与春娇的翻唱。那么翻唱者的名字呢也很经典，他叫孙文乐。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朋友的歌声。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唱的也很棒的话，欢迎你把你的作品和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志明与春娇，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孙文乐翻唱的版本哈，真的是这个名字太应景了。志明与春娇的男主就是余文乐哈，他叫孙文乐。好吧，感谢孙文乐给我们发来的作品。那么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小雨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千嬅在荧幕上的形象，比如《纪晓岚》里的芊芊。 啊，这个我真的是费尽脑汁想了半天啊，我说这个纪晓岚当中我只记得有袁立，怎么还有他呢？后来摆了一下哈，居然真的有他。而且话说呢，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快十年至零九年的戏了哈。好吧，看吧，这就是一个如此低调的人哈。听众吴宇三毛说啊，暑假呢一整天在教室复习，晚上从教室回到寝室的路很近，但是呢我会特意绕远一点，就是听杨千嬅的小星星，缓解自己紧绷的心。谁愿欠我一世人间散步，善良人永远天真到做好心，不信得恶报，为何一毕业才知一世我也要考试，仿佛可以看见好多孩子在树下唱诗，想想就很美丽哈。听众萤火虫说，这段时间单曲循环《烈女》，不是普通情歌的调调，大胆露骨有意思，节奏强，曲风华丽啊，没有骨气只会变尖飞，听到这一句就笑出声了哈。杨姐那句烈女不怕死，单凭怒气一出来，整首歌的气场就全部撑起来了哈。喜欢烈女，喜欢杨千嬅。那么椰子粉也说了，最爱杨千嬅的爱人，前奏一响我就笑了，这是我高中睡觉前最常听的歌了哈。哇，好吧，回来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哈，睡觉前 你都听什么歌哈。最后的歌词是，难共你一起，即使毫无希冀，起码能期待这边脸被吻。那不知道你最后有没有得到这个吻呢？小小八卦一下哈。听众催眠自己说了，一直很喜欢杨千嬅的个性，喜欢她的真，喜欢她的态度。这个专辑当中最喜欢的就是《小城大事》里面的那种决绝，每一次听到都会流泪，不知为何都就是感觉豁出去的去爱啊，何等的惨烈。我呢喜欢笑，但并不代表我不会伤心。在2018年1月2号的时候啊，杨千嬅呢举办了演唱会，余文乐呢作为嘉宾的出现让很多网友感慨不已。毕竟呢志明和春娇这一对荧幕 CP 给太多人留下了回忆，而且呢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了哈。那么微博网友蘑菇就说了，如果说有人像志明那么爱我多好啊。陈哥是梦就问了，我就想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第四部了啊？怎么说呢，现在呢电影呢很多都是开始走众筹路线了哈，相信呢如果说众筹到位的话，这个呼声够高的话，没准第四部真的是有可能哈。接下来分享歌曲吧，说到杨千嬅和余文乐那么久了，我们就来分享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当我想起你。 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 在那次意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能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藏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 当我想起你，来自杨千嬅和余文乐的共同演绎。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出自影片《春娇救志明》当中哈。那么其实呢，在《春娇》和《志明》系列之前，杨千嬅也演过不少的戏，只是说知名度不高吧。比如说这个在2004年相对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和任贤齐一起出演的《花好月圆》，是吧？影片当中呢，他扮演了一位公主哈。那么这部戏呢是在内地拍的，但那会儿呢，杨千嬅在内地的知名度真的不高。那么每天到片场拍戏呢，都穿着特别华丽的戏服，因为古装戏嘛，身上挂满了这个金银首饰，经常呢会被影视基地的游客当成是卖古代饰品的小商贩还行哈。好吧，继续来分享歌曲，我们来听一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有年代感的杨千嬅和任贤齐演唱的《花好月圆也》。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尽，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 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被一双双飞。 花好月圆夜，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哈。那么小齐哥呢，他的声音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啊，不知道最近在忙什么。那么杨千嬅呢，可以说是跟很多的音乐制作人关系都非常好，比如说雷颂德，他们呢之间就发生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有一次呢，雷颂德这个公司呢需要去找一个不太有什么名气，但是呢要一定要漂亮的女歌手或者是女演员去给一个新人演一部 MV， 也就是音乐录影带。因为没有什么名气的这样的酬劳比较低嘛，那当时呢雷颂德也犯难了，我说这找谁去啊，打了一圈电话没找着人，然后杨千嬅呢看他发愁就跟他说，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雷颂德还琢磨呢，那你这忙着录音哪有时间帮我打电话找人呢，再说呢你打电话去了那我给谁录音呢，结果才知道杨千嬅说的帮忙是他自己亲自去帮别人去录这个音哈。好吧，非常可爱的杨千嬅。那么听众叮当叮当也说了，一直没觉得杨千嬅的唱功真的有多好，但是听她唱歌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这首歌非她唱不可的感觉，我想这个应该就是真诚吧。像风一样说，犹记得最早认识她是新扎师妹那首勇，至今依然让我难以忘怀。王丽娟那个可爱的傻大姐，老套的灰姑娘剧情却成就了她还有吴彦祖。好吧，已经今年44岁的杨千嬅呢，虽然说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呢仍然还是活力满满，真的希望祝福她今后永葆青春，一家人都能够幸福满满。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放送的是野孩子，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钟，依然是我跟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嘉年华哈。那么这个影片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嘴，就是有评论指出这是一部大胆又撞击心房的影片。电影呢为观众描述了一部暴力对抗女性的画卷，它是以丰富的内容和细节成为了社会学的文本。那么这部影片的导演呢也是此前默默无闻的文彦，欢迎各位感兴趣的话今天晚上10点钟准时收听央视北京文艺广播。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回楼。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敬，承受太高傲的罪名，挤得尽你臂弯，如情怀渐冷，未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真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如没有幸福都不介意。若我依然坚持忠诚，难道你又适合安定？真可惜，说要吻我的还未吻，自己就自梦中苏醒。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轰烈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明知爱这种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